大匪看天下，第二节梁佑今日终极上诉被驳回，马道立我从来不会讲法治已死，从来都冇讲，到今日我都冇讲。官判有好多考虑，即系除咗上诉庭嗰几个啊，真系不知廉耻嘅人，但系咧，佢哋揸住咗条法例，佢哋可以咁判，可以咁判，因为到最后尾都系人。梁佑高院过咗啦，终审唔俾上诉，即系话佢哋已经成为过去人物，但系佢哋面对官司1200万嘅讼费。尤慧晶就话佢系宅女，亦都冇打算再搞维持啲，唔系，我冇话佢唔会再搞，即系佢话咧维持翻，即系唔再面对呢个司呢个法院啦。佢会继续坚持营运呢个青年新政。喺呢个时候，梁国雄啦、黄台仰啦，所有嘅激进又好、本土嘅好啦，全部连成一线啦，希望佢哋会做得更加好啦。因为香港咧，可能会借呢一个咁嘅风潮咧，令到后生仔咧啊，再度啊，会喺呢个时候咧出翻嚟咧，去对抗呢个港共政权。刘小丽就话唔上诉啦，所以西九建制会多一席。尤慧晶同梁仲恒宣布破产，呢个系不争嘅事实。但系我哋又睇下，仲要嗱嗱声追讨翻佢哋议员嘅津贴啊，乜乜乜乜。Facebook 有人写，咁我都系即系咧，唔系我讲嘅，咁唔系我讲啦，咁啊 ，Facebook 有人写啦。梁佑同埋呢个 DQ 四议员加埋六个有投票有开会，就要赔翻啲粮出嚟，赔翻啲津贴。七警停职，留薪三年几，冇做嘢，冇做嘢，粮照出，唔使赔。呢、這个就系香港现况。而家实实际际面临打压嘅，唔系除咗坐监之外，系将所有嘅资源嗰方面一路咁样将你哋打压落去。喺呢个时候咧，每一个人尤其我哋呢一啲啦，比较即系感性啲嘅人啦，吓咁咧就睇到呢啲事咧，可能个心会更加唔舒服啦。林郑喺呢个时候出嚟抽水，最紧要就系讲正常嘅补选，唔会做搞小动作。但系林郑重申独立嘅司法制度维持。究竟是独立啊定是独立呢？是中祖康讲的。林郑重申独立的司法制度，可能真是。而家香港即是睇到今日咁嘅环境，又睇到澳门咁嘅环境，好多人呢想讲一啲佢自己相信嘅嘢，想做一啲佢哋支持香港嘅嘢咧，都相对困难嘅。咁但系咧喺呢一次游行里边咧，香港人咧，我觉得咧好多都再攞翻个心出嚟，再行一次，再做翻八九年之后香港对民主运动嘅追求，因为呢几年真系散晒，重新嚟过。咁啊，见翻啲后生仔出嚟啦，而呢次 DQ 呢六个人，同埋对梁佑， 亦都令到咧好多嘅反对派咧啊互相谩骂噶啦，啊重新再喺埋一齐，除咗一个何志光啦，因为佢全部都系鬼，被判坐监嘅系鬼，有人做啲乜嘢又系鬼，全部收共产党钱，系得佢带人民币嗰个唔系。咁我就觉得点解呢啲人仲会喺度咧？包括黄毓民在内。在这个时候他们都是力撑坐监的黄之锋。他曾经讲过，哎，黄之锋这正一正棍勾毛都未出齐。但是呢当大家被打压的时候呢，我们只能够互相去支持这场运动，这一场的抗争才有机会行下去。我曾经话过梁国雄，但是梁国雄在这个时候发挥他自己应该做的事，他支持啲后生仔，包括梁友在内，包括未来的梁天琦和黄台阳。每一次他们要面对官司的时候呢，他都站在他旁边。所以呢重新得到整个反对派的尊重咯，因为其都要好大量先得，因为当时佢哋不停咁闹梁国雄啊，死左交啊，乜乜乜乜啊，啊督灰二事啊，乜都讲得出。梁国雄，我曾经话过佢系英雄，今日做错咗嘅嘢可以话，当佢觉得我觉得佢做，当然我代表我啦，我觉得佢做得啱嘅时候，亦都应该称赞佢嘅。因为呢个世界就系冇人永远做得啱，包括我。咁我希望我自己揸得紧啲啦。讲讲啦，而家香港除咗天气打大风，话未来打大风之外咧，工党都打大风，一个胡瑞山，因为唔想何秀兰出嚟再选立法局议员，退党。淨係保留職公民嘅身份，攬炒何秀蘭局啊！何秀蘭喺第二日即時辭任執委同埋秘書長，漂亮嘅一手。因為咧，胡瑞山咧當時喺九龍東都係第一個唔選。唔选，去到最后尾嘅时候，知道自己冇机会，希望票源集中对抗共产党，同埋唔想叶普成啦，我估啦呢个，咁咧佢唔弃选胡瑞山，到今时今日佢唔系以一个，当然如果你话真系要补选嘅时候，佢香港或者边度都好啦，佢有机会咧代表泛民出嚟选嘅，因为佢上次弃选啊，佢弃选嘅时候咧变咗泛民好似争咗佢一啲嘢，佢有个道德光环喺度嘅喺泛民嗰度，所以佢弃选，佢一弃选，何秀兰想唔辞任都唔得。所以何秀兰冇机会，所以真真正正佩服咧，就系一啲人唔系为议席、为份工去做一啲嘢，胡瑞山就做得到，亦都唔系因为贪呢个工党主席啊，如何如何，喺呢个时候唔想泛民仲有何秀兰呢啲旧电池喺度嘅时候，漂亮嘅一手。连自己都唔会选，局你揽炒，所以香港咧系真真正正咧要改朝换代噶啦。所以冯检基唔好谂啦，冇头发系唔会选到噶。帮衬我买支洗头水啦，仲有精华素，我俾特价你最多，人哋都唔俾噶啦。因为事实真系咁，所以刘家雄唔好发梦啦，冇你份。郑家富再提醒你一句啦，过去咗嘅人物由得佢过去啦，系咪啊？希望新嗰批人咧可以重新有意志啦。呢次工党打大风， 是啱的。因为呢真的要做返俾其他泛民睇，有啲已经过气咗，李卓人唔好出嚟选，因为李卓人都冇话再要出嚟选。可修兰过去咗，过去咗㗎喇。如果真係要选嘅，黎文乐啦，係咪呀？如果讲到嘅，啱啱呀，应该係轮到佢选嘅，因为罗冠聪退咗嚟，或者有另外啲啦，岑浩辉啦，係咪呀？佢哋有机会俾返班后生仔啦。梁国雄、社民连应该搵返个人出嚟啦。是吗？佢代替佢囉，希望博得返两席啦。如果一齐补选嘅话，如果唔係一齐补选嘅，范国威冇欠你嘅，情愿换一啲新啲嘅人啦。因为呢做政，你话政客又好，政治人物都好啦，当自己选咗输咗嘅时候，应该承认自己嘅失败㗎啦。唔好似阿陈云呢啲咁怨天怨地不知所谓。黄毓民咪光明磊落啲囉。退出政坛我唔参选，开返个班你哋嚟做节目啊，俾个政治伦理你哋，希望你哋呢可以呢就选区议员。咁但係起码佢唔会自己再出嚟搞囉，即使做幕后黑手都好啦。香港系需要大换血嘅时候，亦都系大换班嘅时候，唔好对权力同即系揸住个权力同埋嗰个名号啊，即系立法局议员呢个光环啊，死揸不放。呢个系应该让后生仔佢哋重新出嚟，佢哋重新去选择。是不是改朝换代，我哋呢啲老嘢係要收工嘅时候就收工㗎啦。真係冇必要。而家香港我亦都唔会话马道立。破坏法治啊，高等法唔係终审法院沦陷啊，我唔会讲㗎，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有佢嘅睇法，尤其如果你唔相信马，连马道立你都唔相信呢，咁佢哋好多时候判词嘅时候呢都系根据嗰条法律嚟判㗎啫。既然人大释法咗，你话佢仲可以做到啲乜嘢，但系会唔会对之后嗰 DQ 嗰四个议员呢，因为刘小丽话唔上诉啦，咁就三个啦，会唔会影响佢哋呢，因为佢都话啦，唔尊重你嘅誓词，譬如你个打交叉啦，啊冚张旗啦，啊香港唔系中国啦，各样嘢啦，即系咧你同你嘅誓词好多嘅嘢系唔适合啦，所以判你输啦。咁梁国雄嘅行为又构唔构成咧？我真系唔知道。但系我当然啦，如果梁国雄真系输咗，要破产嘅，都冇乜大不了，改朝换代亦都啱嘅，因为咧永远都要有个阵痛期，有个新思维啦。即系咧冇乜必要咧做来做去，见到你哋都系做下手作仔啊，行行企企啊，系咪啊？所以咧社会嘅不公义触动到我哋好多人嘅底线，你专搞一啲相对纯正嘅，虽然可能个心未必真係纯正嘅细路仔，但係呢将我哋香港涣散咗嘅人心再重新凝聚返，都係要归功一个冷血政府，因为林郑真係冇一个做阿妈嘅心，佢唔明白，佢唔了解。呢一节啦，讲到呢一度啦，下节翻嚟讲一讲习近平啦，噏几句啦。